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机， 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叹息？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？ 欢迎回来，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邓紫棋的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。刚刚也有一位听友啊，他说我想点一首李荣浩的《戒烟》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希望我的同事丁然啊能够戒烟成功。那么现在我们也在提倡这个无烟环境啊，何况这个吸烟也是有害健康的哈。所以也希望你的这个同事啊丁然能够戒烟成功，虽然这个很需要毅力和勇气，祝你成功吧。一起来听这首李荣浩的《戒烟》。 变得更好，去掉锋芒，一不小心成了你的倾诉对象，电话约在从前约会的地方，要陪你唱歌吃饭我结账，保持有良心观。你说最近过得还算幸福美满，喝了几杯唱了几段你却哭了，

那么在中间跟大家来一个小小的互动吧。北京的秋满地金黄，走在路上的时候呢，脚下咯吱咯吱的响。目前呢，北京市的园林绿化局发文啊，说要求林地草坪上的自然落叶尽最大可能的去保留它，让市民感受到深秋的美景。那么专家也有表示呢，保留落叶不仅是好看，也有生态价值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你支持保留落叶吗？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进行互动，也欢迎所有的这个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也许下一首就是你点的歌曲哦。刘惜君的怎么唱情歌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。那么刘惜君呢，也是在快乐女声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，虽然现在的作品不多，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火起来的。刚刚也聊到这个落叶的问题啊，投票是你支持保留落叶吗？有朋友这样说了，他说绝对支持啊，在国外他们将腐烂的这个木头碾碎后铺到树根，非常的环保。另外也有人说了，这个可以响应广大市民的这个观赏的需求啊。当然也有人说不支持，这个角落中的鱼虫他就说啊，我不太支持这样的做法，因为下雨天沾水的叶子在晴天的时候呢，环卫工人是特别难打扫的，那么落叶泡水之后又臭又黑，还污染这个道路啊。 赏秋还是适可而止吧。虽然现在已经到了冬天了，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落叶铺在这个花坛上。好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原来都是错点到的一首歌曲《男人花》，一起来听一下。 突然发现那个爱着你一生的女人变成了你最牵挂的老人，从一哭就有人哄变成再哭也忍着笑，哥们情谊在酒里喝完了吐的自己擦，就算肩上扛着山也要装得很潇洒，这就是我们过了三十岁的男人。男人也像一朵花，需要人来灌溉它，它会用它的芬芳香满天下。男人不是不流泪，只是躲起来心碎，宁愿缺着站也不要笑着归。在你的身后，再苦也忍着笑，哥们情谊在酒里喝完了吐的自己擦，就算肩上扛着山也要装得很潇洒，这就是我们过了三十岁的男人。的样子，生活不过一杯酒，醉完了路还要走，爱人和朋友，我在你的身后。

我是周琳，现在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刘若英的《生日快乐》。刘若英的音色呢，还有她的气质呢，给人的感觉总是很知性，而且她的每一首歌啊，都让人都能感觉到背后可能会有一个故事。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是来自周华健的《难念的经》啊，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，他说。我要点一首周华健的《难念的经》。这位听友是叫做对方正在讲话，这个名字真的是有点意思。好，来听一听周华健的《难念的经》。 情像埋葬。 来自周华健的《难念的经》，听他这个唱法真的是觉得很难，这首歌这个发音啊包括吐字啊都特别特别的这个集中啊，而且特别的快。嗯，刚刚回到刚刚的这个互动话题啊，他说你支持保留落叶吗？那这位叫做肉肉的冷藏库的朋友他说呢，哎，这个应该是要问清洁工的意见吧，毕竟我们只是图饱眼福，辛苦的是清洁工们。另外一位是叫做熊出没的，他说支持，但是防火的难度要增强。嗯，看来大家考虑的都是非常的到位的啊。下面这首歌呢也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友叫做艾迪，他说我要点一首范玮琪的《最重要的决定》，来，这首歌送给你。 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，好到我的家人也被照料，我的朋友还为你撑腰，你还是有一对毛病改不掉，傲起来气得仙女都跳脚，可是人想要 总在你身边。

当风声吹乱你构想，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？来日纵使知。 来自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。那陈慧娴呢，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。真的没有想到，在她这么小的身体里，能够爆发出这么有爆发力的嗓音啊！特别喜欢她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月半小夜曲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？下面这首歌啊，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叫做大嘟嘟点的 Tank 的《三国恋》。那么这首歌也要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点歌节目的结束了。在12点钟呢，将会由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慕言来为大家继续的来点歌啊。好，这首来自 Tank 的《三国恋》来送给大家。 北方苍狼战队，中华十二兵等待你光临。不轻诉说英勇事迹，百军向南人北方里。家乡在南美的远方，期望在身上，梦想在流浪。肩上剩下的能量，还能撑到什么地方？的兄弟，长江水面写日记，用你也能看见涟漪。家乡在南美的远方，泪水背着光，安静的悲伤。肩上剩下的能量，还能撑到什么地方？在无力的夜。 场景就是遇见你，在人海茫茫中静静凝望着你，陌生又熟悉。